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， 好，大家好， 好啦，咁啊，前兄就在路上吓，嚟紧我哋有几块。 嗱，即系 睇就睇唔到嘅， 你睇到嗱，你左边你左边嗰块，你 吭吭声， 有块嘅啊，我。玻璃嚟 喎，啊，铿铿声啊， 胶片嚟喎。 嗱，你唔好咁激动啊！你讲嘢即系震 碎。咁即系咧，我哋为咗即系呢个因为我哋近距离啊，咁所以咧就揾啲玻璃咧就加价吓。 系啊，特别啲多喷口水嗰啲咧。 咁所以咧，即系我哋啊，多谢阿根叔啦，我哋吓，我哋普罗嘅大义工吓， 系 咁啊，同我哋 工程师啊， 系几块玻璃喺度咧加价，咁啊，即系。等我哋做節目咧，都能夠安心啲嚇。 係， 好啦，嗱咁啊，一開始咧， 有冇寫條消息啊？ 嗱，寫條消息係，喂，你講個口罩先啦。 冇錯啊，嗱，口罩咧，大家口即係喺台面咧，見到我哋有一扎口罩咧，咁就而家近期好興咧，就話環保口罩。OK， 環保口罩，咁我哋咧就有台灣呢個慈善基金會咧。嗯，就送咗一啲口罩俾我哋。 嗱，咁解釋啦，嗱，依個唔係口罩， 有口罩套， 係口罩套嚟嘅。 如果你唔夾個呢個手術口罩喺度咧，咁啊當一般防塵用嘅啫。 OK， 咁啊， 呢講大家知點用噶啦。咁咧就將嗰個口罩套咧咁打開咧，就攝個口罩落去， 係冇錯 就得噶啦。 嚇，咁咧就據佢介紹咧，就話呢個口罩套套咗入去之後咧，咁就因為你唔係直接接觸啲口水啦，第一，同埋咧你唔係直接接觸啲細菌啦，咁啊隔咗一陣，咁你嘅口罩咧就可以襟用啲， 可以重用 嘅， 嗰個套可以洗，個套可以洗，咁當然你個一次性口罩咁啊襟用啲啦， 可以用耐少少， 可以用耐少少啦，就咁樣情況咯， 唔使話噴啲口水咁樣， 係啦，冇錯，咁啊。講得出嚟就梗係 送啦， 嚇！即係我哋天南嘅 PM 謝工咯，屌又係 PM 謝工，喂，咁唔通 PM 張三咧？張三唔做呢啲嘢噶嘛？ 係唔識做呢啲嘢？ 係有咩教育問題咧？就問張三。 嗱，唔使 PM 我嘅，咁直接嗱，打個電話上嚟先。 係， 打電話上嚟 先，24404088係嘛？即係你打個電話上嚟， 打上電話上嚟普羅。 咁啊，即係先問咗先，因為可能我唔知道派唔派曬噶嘛，可能你上嚟嗰時派 Q 曬，咁你自己摸上嚟冇就無謂啦。 冇錯，嗱呢個就即係免費嘅嚇。 咁啊，打電話上 免費送。咁啊 ，OK， 咁 啊，一 set 就有兩套兩隻顏色嘅。 冇錯， 係啦， 係。有藍有綠喎。 係。 咁啊， 中意綠就綠啦，中意藍就藍啦，我哋 冇所謂嘅。 唔係，佢一個一 pack 裏邊已經有兩個嘅啦。 有兩個。 系啦，大家更換，即係譬如我今日用完啦，攞去洗，咁仲有第二隻嚇頂住。 冇錯，咁啊， 咁嗱，因為依個咧就其實咧就主要就係話好多朋友咧就未必話係買口罩，或者啲而家啲口罩貴啊，又或者有啲朋友可能我口罩我就係即係落街或者搭巴士嗰個零鐘頭，咁冇理由咁啊， 嘥咗佢啦。 係啊，咁我咪用啲口罩套咁樣，咁咪可以一個口罩咪用兩日啦，咁樣套嘅。 好啦，咁 當然。如果你話長期用成日嘅話咧，咁都係建議大家咧就每日換個口罩啦。 係啦，咁啊嗱，咁啊總之就打個電話上嚟普羅問咗先嚇，咁啊報咗名，咁啊大家就即係呢度就話有貨啦，咁大家先上嚟嚇。 信 你留低個名先啦，起碼喂我叫陳大文，咁上到嚟你即係陳大文，咁啊俾你咯，係嘛？咁你咩？因為我唔知道，你知一出街又可能。又可能派曬， 冇錯， 可能派幾都派唔曬。 唔係呢度要鳴謝咧，我哋阿張佐文中常委，係啊，佢啊幫我哋即係轉贈呢批， 即係呢個同我哋張羅咗一批呢啲， 張羅咗一批呢個口罩就送俾我哋啲天南之友，係啊，咁啊寫明台灣製造100% 唇精梳面口罩防护套，讲、明先吓，唔关个口罩事， 系 啦，系 100% 啊，唇精梳面口罩保护套，咁啊里边有附有两个口罩噶啦，咁系咪？ 好啦，咁啊嗱，咁啊嗱，讲起口罩咧。咁因為咧，而家天熱啦就嚟啊！咁因為口罩如果戴得耐咧，個耳仔會痛嘅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哋都有位天南嘅老友，用啲衫即係 3D 嘅 printer 咧，就打印咗一批呢類咁嘅嘢。嗱，呢類咁嘅嘢咧， 見到 得㗎啦，睇到㗎啦，大家明㗎。 即係話咧，將個口罩嗰條繩咧勾落下邊，咁啊擺個頭後邊、枕後邊咧，咁就變咗咧嗰個。口罩嗰兩個勾嘅耳仔咧，唔使長期咧 勾住你耳仔， 所以橡筋就綁即係勒住耳仔。 係啦，咁因為咧就嗱，我哋呢啲就可能唔係成日戴啦，咪落下街咁啊，搭下車咁，可能都講緊個零鐘頭。如果即係喺餐廳做啊，或者做清潔啊，或者醫護人員啊嗰啲，係由朝到晚，即係基本上都冇乜機會除落嚟嘅。咁個耳仔真係好痛嘅，比我嚟講，我又唔感覺有咩耳痛，因為 人哋冇乜嘢我戴啊嘛，你 咁啊，所以咧，即係有個呢啲咁樣嘅叫做口罩扣啊，咁啊可以即係幫助大家咧，就唔使令到個耳仔咁辛苦啊。咁亦都一樣啦，免費送嘅啊，咁啊 數量亦都係有限 嗱。OK， 呢個數量仲要比個口罩套咧仲要少，咁但係咧都係打個電話上嚟問清楚先，咁啊可以上嚟如果 OK 嘅話就可以上嚟攞啦。 係嗱，咁咧就喺入正題之前咧，講到口罩咧，咁依兩日咧就台灣咧本來就零確診嘅，突然間咧一日之間咧就暴升咗廿幾單。 係一陣會講噶啦。 係啦係啦，咁咧就一陣間我哋第幾節講啦？ 第三節講。 第三節講， 咁啊即係亦都好詭秘嘅嚇，即係點解會有單咁樣嘅？ 突然間有咁多咧咁， 係啦係啦， 因為你講啦，好啦咁而家， 好啦咁咧就想係講咩題目先啊？嗱，時嘅先啊， 一開始題目咧就咧有好多都唔係好多啦嚇，叫唔少嘅一啲我哋啲聽眾咧，或者 Facebook 上面嗰啲老友咧，咁啊喺台灣讀書嘅，咁但係因為冬放呢個寒假，咁啊翻咗嚟香港度假啦。咁點知度完假之後咧，就疫症 武漢肺炎， 咁啊疫症發生之後咧，咁啊 翻唔到去 封關，咁啊翻唔到台灣。咁佢哋就好擔心個學業啦。雖然話有咩遙距 教學， 咁但係遙距始終都唔夠你坐喺個課堂裏邊係咁真實啦，係嘛？因為譬如上次我介紹有一個係讀音樂嘅，係嘛？咁咪屌咩人哋喺度合唱，你喺個你隔住個 mon 喺度跟住佢唱都唔知點 Q 樣咁你彈一首好鋼琴，屌你揾個鏡頭對住自己啲手指都冇 Q 用㗎，係咪？個教授聽落去都唔覺得好真實啦。咁所以咧有啲啊反應就喂，咁而家都係台灣點先係嘛？有兩個講法，一個就話喂，咁而家台灣係咪當我哋透明化先啊？即係咪當我哋透明唔使理？咁有一個就覺得，即係佢直情講得好白啦。我即係佢話，我覺得有被遺棄感覺。好啦，咁我想問張三位，你哋校友總會咁有冇為呢八嗱？因為留低香港，我大概知道大概八千人到啦。 咁就 校友總會有冇為呢班新生學子去做啲工作咧？ 嗱，咁咧就都有關心過嘅。咁其實喺二月11號咧，即係去宣布呢個係嗰、那個封關啊，即係咁啲同學仔翻唔到去啦，咁我哋跟住冇幾耐，我哋就都同向呢個有關當局陸委會嗰邊啦，就台北辦啊咁樣啦，都有關心過呢個事情嘅。咁咧就當時嘅覆啦，就係、是、就其實我哋香港生咧喺台灣大概都有港澳生啊，都有成萬人。咁今次受影響嘅同學咧好多啊，係 啊， 有成八千人嘅頭先鄭工講， 即係留低喺香港翻唔到台灣嘅 澳門連埋 澳門又港澳生， 係啦， 港澳地區啦。 咁咧，跟住就因為都翻唔到去啦。咁因為當時嚟講，亦都唔知係幾時可以開翻關嘅。咁最初嘅時候就諗住都係兩個禮拜到啊。咁啲兩個禮拜都唔得啦。咁後屘咧，就教育部咧就同學校就商量啦。咁又叫安心就學嘅計劃。 咁咧就係話用呢個遙距教學啦，咁大家想下辦法 頂住人先 嚇，利用學校嘅資源啊，咁啊俾大啲同學仔咧就係一個視像教學啊之類，或者網上嚇自己即係去收集呢個學分，咁咧就一樣就係俾佢哋咧係喺香港。就是一個遙距去註冊，因為即係純粹交學費啊咁樣嘅啫。咁同埋係即係嗰個係選課。 嗯。 啊，咁跟住咧就係其他都係網上係做啦。 係。 係啦。咁嗱，依一個嚟講咧，咁因為疫喺疫情影響關下邊啦，咁啊睇有啲學科可以得嘅，可以做到嘅，即係一般我哋係譬如我哋係。文科啊， 我哋唔好講嗰啲理科啊，我哋講唔得嘅，即係 咁嗱嗱，因為咧，亦都係好，冇錯嗱，亦都好難話我哋全面八千幾個同學仔啦，都可以照顧到。嗱，好似頭先講，我哋體育嘅點算咧？嗱，我哋頭先講，我彈鋼琴嘅，好啦，我都可以影住你嗰個鋼琴啦。咁我係體育科嘅。我跆拳啊嗰啲，我柔道啊，喂，咁我冇得喺呢個網上教學，真係完全唔掂嘅。嗱，咁呢個真係好實，大家都明白到學校呢個嘅難處。嗱，咁就喺三月初嘅時候咧，其實有一班同學仔咧都發一個聯署咧，就係希望咧教育部咧就係話俾呢啲港澳生啦，即係大家可以俾佢翻去嘅。咁但係即係始終疫情係話即係抗疫係最大啦，咁就係都冇辦法俾佢哋翻去嘅。 唔係咁，你校友總會有冇再嗱？因為你依封信係二月俾嘅，二月啦，係咪二月就到即係而家就差唔多係講緊 四月尾啦， 四月尾啦，差唔多。咁有冇再去信？ 其實一路係一路提到去信冇咁啊，就係有一路都係 溝通緊啦， 同有相關官員啦都有接觸有傾嘅。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話喺依個抗疫嘅依個前提之下咧，係真係大家官員都做唔到嘢，好老實係官員做唔到嘢，亦都俾唔到任何嘅一個係話即係令到大家滿意嘅 一個答覆 係啦。或者有任何政策，咁因為而家我哋冇可能知道，而會唔知道我哋幾時可以話 開到關， 係啦， 幾時可翻到去， 係啦。 嗱，因為據聞就六月會開關，初初又五月尾咁。 嗱，咁其實你六月開關，啲同學仔翻去都冇乜大特別意嘅，只係話好似頭先講，考試點樣安排咧？咁嗱，一般嚟講咧，即係學校規定咧，都係比較官僚啲啦，就係一紙文章咁樣。但係因為咧，各科嘅考試係由教授去定嘅，咁教授俾你點樣考就點樣考，我哋學校咁啲同學仔咧。一般嚟講咧，而家據我所知咧，就教授有另外安排俾佢哋去考試嘅。但至於點樣考試法，或者每一科點樣唔同，咁咧就未知。 唔係嗱，我當然我都明解嘅。雖然我冇讀過大學，咁但係嚟講咧就係話學生，因為你八千幾個學生裏邊咧，就我當佢分三個層次。OK。有千幾有兩三千人，可能是大一，兩三千人是大二，兩三千人是大三，準備畢業嘅。 係啦 ，OK， 而家最 咁好啦， 係要畢業嗰班啦。 畢唔畢？俾唔俾畢業咧？俾唔俾升班咧？考試你話即係當然個教授會安排點考試呢個啦。我呢個即係我哋理解嘅。咁但係如果有及早啲公布出嚟個安排會係點樣嘅咁？咁啲同學仔就會放心啲。嗱，呢個唔係講埋先。咁你啊，呢個教育部會安排，呢個學校會安排。嗱，我只會建議咁樣。既然我收得你，雖然你唔係中華民國國籍，你係外生，係僑生，我哋唔好計大陸學生先啦。港澳地區嘅學生，如果喺疫情緩和嘅情況底下，我哋系咪應該考慮俾佢哋翻去就學咧？嗱，防疫優先，咁好啦。比照各人回國嘅嗰個標準，居家隔離，咁你就要求各大專院校，你嘅學生有幾多人要翻嚟？唔該，你安排宿舍，安排地點俾佢隔離14天。OK， 咁然之後有呢啲個案嘅話，因為去到台灣之後，佢哋都有買呢個醫保噶嘛，呢啲學生係咪？咁可以照顧到佢嘅。OK， 咁所以咧，係咪有一個權宜之計，俾佢哋可以翻去學校就學咧？係咪？同埋咧，你 頭先所講啦，係咪俾佢哋升學？繼續升學嘅點樣畢業？嗱，畢業嗰個可能最加重要。升大一升上大二，咁都係校內裏面處理啫。 或者簡單就喺度咧。咁其實你所講嘅嘢咧，其實咧就係三月份嘅時候咧，啲同學仔即係上書去陸委會，去教育部嘅信裏面都有提過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喺依個時候咧，嗱，你就算到今日，而家四月中就係四月尾啦。咁其實咧，冇人夠膽講我哋幾時依個疫情會完，冇人敢講到。 當然我成日 都嗱咁，所以咧嗱。而家你講呢啲係全部冇用嘅。嗱，佢只係講嗱，疫情過咗之後，我哋就有個安排。至於點安排，真係嗱，譬如你講六月份先至可以開關嘅，其實你翻去已經冇意義嘅啦。或者可能係話哦好，咁你就譬如有部分同學仔係翻去考試，咁呢個就作安排啦。呢、這個就嗱，咁咧始終嚟講就係話各個同學仔咧一定係話同學校緊密接觸啦，即係你要聯絡多啲。即是说到时有什么的情况之下，你一定要跟学校，因为每间校都那个可能那个政策。 喂，张三，我们梗系知道这个安排。 你讲的没 用的，你经常讲就话个疫情不知道什么东西。 唔係，你而家要 大佬啊！你而家你 嗱， 不如你唔係我要，即係 你而家話俾我聽，你而家要點做啊？ 咪就係話，喂，喺一個疫情嘅緩和嘅情況底下，你要公佈啊嘛，即係等於香港考呢個咩咩咩試咁。咁我喂，我哋預算四月廿三號考，五月廿三號考， 唔係考試係嘛？唔係咯。 咁你咪要講出嚟咯。咁嗰啲學生唔使咁彷徨啊嘛。我鬼唔知道你有安排咩？你梗係有安排㗎。 學校考試固定一紙㗎嘛。 唔係，而家嗱，咁你咪要講咯。我嗱，我哋有呢個安排嘅。 考試，學校考試一定係嗰日子，唔係因為唔係公考試，學校考試一定嗰日子，唔會改嘅。 咁咪就係咯，咁你咪講出嚟咯。嗱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嗰啲學生就一味即係觀望。 依個你唔知啊嗱， 我梗係唔知啦，我唔知。 由低温裏面，嗱，你聽我上一講啦，由低温開始。學校已經通知曬同學仔嘅啦，裏依啲嘢就並唔係話啊 嗱嗱，你有通知同學，點解仲有啲同學咁戇居，而家仲嗱咁彷徨咧？ 我就唔知係點解唔知啦。 嗱，佢唔知嗱，你唔好理佢點樣唔知，佢就真係有人唔知啊嘛。挂万又漏一又好，挂一漏万又好。 咁如果喺 呢个情况底下， 我就问下你，喂，佢有冇去注册先？ 唔系，你唔好你唔系，无论点好， 你有冇去注册先？最紧要你，我谂如果问得出呢个问题嘅，可能佢连注册都唔知道要注册。唔系你呢个同学仔咧啫。嗱，如果有呢啲同学仔，麻烦你嚟揾我。 咁你即係所以我 嗱一個 安排上邊 一個安排學校有曬，已經同同學仔聯絡曬，一定已經聯絡曬嘅。 即係如果你話你如果咁講，你話喂其實咧所有學校都已經安排曬㗎啦，所以呢啲擔心咧， 唔係我已經同你講咗啦，你都話冇咁冇計喎，真係。 唔好嘈先，嗱咁我接到呢啲咁樣嘅。意見我梗係反映啦，咁我就揾咗台北辦，即係呢個教育組呢個組長啊，呢位陳組長，咁我今朝咧就俾咗個 WhatsApp 佢，咁嗱我大概咁講啦，我話唔少咧呢個滯留喺香港嘅留台大學生咧，就同我哋反映，講佢哋咧一直喺香港就喺度呆等落去，都唔係辦法，回台就學就好似遙遙無期，佢話我諗，我諗啊。即係喺外國嘅中華民國嘅留學生回國咧，都七七八八八八九九，係唔係可以好香港嘅學生咧，可以比照翻呢一個辦法咧，喺登機前，即係啲滯留香港嘅大學生咧，喺登機前攞咗個健康證明，咁然後咧就去到台灣咧就。然後家居隔離十四日，十四日冇事咪俾佢翻學咯。 唔係咯， 因為你話喂當初搞嘅事，因為又有外邊嘅留學生幾萬人，咁我梗係唔得閒招呼你香港啦，因為佢哋係中華民國國籍，佢哋喺根據憲法，佢哋有權翻台灣。咁你而家港澳學生，咁啊梗係次一等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都要諗一個辦法係。即係幫助呢班學生，唔係話劈低個香港，你又有政策，但係啲政策喺嗰啲學生嚟講，佢哋冇感覺啊。好啦，嗱咁我呢個短呢、這個 WhatsApp 咧，俾咗呢位陳組長。咁啊，陳組長咧就話啦，佢咁啊第一句咧就已經無敵噶啦。佢話目前咧就防疫優先，咁呢個無敵啦，咁啊防疫大鳩曬咯。佢話我哋咧。再努力去反映一下，如果同學對安心就學方案有意見， 都可以跟我哋反映，會請校方盡量協助解決。嗱，呢個咧，嗱呢個咧，我去猜度佢個含義，就話反映嘅人好少，唔夠多，變咗佢冇一個數量去同教育部或者同六委會咧去反映而家學即係。香港的同學有這種這樣的很緊急的心態，所以呢他就說喂，你不如即多些學生來找我找我們反映多些，我有個數量，譬如說八千裏面我有至少成千個或者五百個這些數字，喂我拿著這些數字我就可以跟學校方面或者跟教育部方面談，喂你有這麼多學生關心，大佬你這個政策你這個安心作計劃好像對他們來說他們仍然安心，是不是即他好了。咁跟住咧，佢就話希望同學就諒解，如果符合申請無户籍國民護照者，可以試下申辦用無户籍國民護照入台。 咁依個係好少數嘅啫。 好啦，咁我就話咯，喂，無户籍國民呢個護照咧係97年前僑委會發俾香港人嘅華僑身份證明書，現在以華僑證申請護照。我睇而家就學嘅同學大概都係97年之後出生嘅。咁佢答我咯喎，如果父母持有台灣身份證及護照，同學就可以申辦無戶籍護照。上次就有案例，目前僅能先這樣處理。嗱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你個父或母咧喺台灣有戶籍嘅，咁咧你就可以嗱，即係你依親，你依唔切啦，咁你就先用利用住呢個身份咧，就向。這個台北辦申請一個無戶籍的中華民國護照，那你憑著這個中華民國護照入境， 我只會覺得這個答覆是答非所問， OK 答不到個 point 的， OK 嗱你話係 佢梗答唔到 point 啦， 係嗱，所以我就個批評就係話張生話喂各個學校都有公佈㗎啦，有安排㗎啦，咁係縱使間你係有咁樣做，如果你係有公佈。现在社会上面确实是有部分人，你哪怕他是少数三五七个而已，不多十个八个而已，不多，大部分人都知道、是你阿钱不知道，你阿老宋不知道，你阿借工不知道而已，咁佢都係真係唔知喎，係咪先？你都要照顧佢㗎喎。 宋志偉嗱，有個問題咧，我諗你真係將問題搞錯咗啦。因為而家咧嗰個同學仔問嘅咧，係我想知道幾時翻到，而佢唔係話我唔知喺香港， 係 開心咁。 我唔係唔知，我而家唔係唔知幾時考試，唔知我幾時乜嘢。而家同學仔唔係一樣嘢，你唔好搞錯。那個同學仔想知我幾時，我 想 幾時翻去，並就唔係你講嗰樣嘢幾時考試，唔係 啊。唔係啊，我唔係問佢考試啊。 你頭先就講。 我錯，你誤會咗，你將個調轉咗個 focus。 嚇，你係講得 唔係， 幾時知考？ 唔係，錯。 呢一個完全 係嗱我再重申一個問題，我再重新咁樣講，我想翻嚟讀書。你話俾我聽，我頭先剛才嘅建議就係話喺疫情緩和底下，你俾佢翻去咯。係咪啊？佢翻去咪隔離14天咯。你學校有責任。话责成你教育局，责成你学校安排个地方俾佢隔离 ，OK？ 咁然之后咧，有事咁你咪捉佢就医咯。 咁嗱，系嘛？即系厘清咗一样嘢啦，就系、是、首先呢班同学仔啦，一定系知道几时考试，并唔系 唔系讲考试啊，都话屌你！我冇讲话考试，你唔好执住一句句说话讲考试先啦。 讲埋先，讲埋先。而家咧，即系所有同学仔一定知道佢呢个学期。幾時考試嗰啲嘢一定知道嘅。 我知道，好 ，OK。 想澄清一樣嘢。 好。 即係頭先我講啦，如果唔知嘅，如果唔知嘅話，佢就根本係肯定冇註冊。 唔係咯。 嗱，跟住落嚟啦，就講到頭先謝工講嘅啊，咁幾時可以翻去？咁頭先咧亦都講過啦，即係三月份嘅時候咧，嗱，依一個聯署咧，唔少同學仔有同反映到嘅啊，咁咧。一樣啦，即係官員都係一樣答覆噶啦。咁我諗嗱，起個時候咧，亦都好難怪官員，佢只係講嗰個疫情。 喂，咁呢個咪官方答覆咯，咪行咯，咪行貨咯。喂，疫情優先。咁你今日嚟講，疫情係咪緩和咗先？ 宋志偉，咁你想幾時啊？你話 唔係，我 唔可以咁 盡快咯。 唔好咁講嗱，首先 係咪先？你而家疫情緩和啊嘛，開始。 唔係，係咪先？點樣先為？ 啱啱啊！ 你話，不如你話俾我哋聽，咁你要點樣做法？咁啊，我哋不妨咧就向呢個台北八重將你意見講過去。 我頭先個舉例就係話，香港政府都話幾時考試佢公布有個預算啊嘛。你啱，我同意你講。佢個力學校嘅效力咧，定咗幾時考試，幾時咩成嘅係有嘅。 而家唔關考試事啊， 唔關考試事噶嘛。佢想早啲翻去學習啊嘛，早啲去應考啊嘛，係咪 ？OK， 好啦，你就算去安排四月十三號考試，而家過咗啦，佢會安排5月23或6月23。有個日子考嘛，咁我早啲翻去錄集，唔關考試啊！都話屌你唔好針對我呢句説話講先啦，梗人哋舉一個例子話俾你聽啊嘛，要追翻呢樣嘢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唔講考試，我畢業，俾唔俾我畢業啊？俾唔俾我升班啊？ 你而家想係點樣先？你想要求點樣先？ 咪要求你俾我翻去咯，就係咁簡單啫嘛！你幾時俾我翻去啊？ 其實咧，嗱，老實講，我啱啱先加入啊，但系咧，即係之前咧 ，WhatsApp 咧都有 講過啦， 有講過一樣嘢，同埋咧，其實一路咧，即係對台招生咧，我都做過一段時間嘅。其實咧，如果用官員嘅解釋咧，其實咧唔接受嘅。點解？第一，我哋係照顧啲學生，係我哋主動，唔係等為你有事嚟揾我。這個呢是很被動的，說真的很被動。當日你能夠在花那麼多錢在台灣過來香港招生，目的是什麼呢？是顯示出你對香港的學生是重視的嘛。喂，現在你有疫情的時候呢，不需要你特別安排，但是要有一個計劃告訴我。另一方面，我們現在不是讀中學，我們讀大學。其實大學呢是一個學習過程來的。在香港的留台學生呢，我相信遇到一個很大困難是什麼呢？是沒得學習。這些學習呢不是網上的學習，為什麼呢？在香港呢，即是讀大學呢，是一定要看書的，是一定要很專門的書。現在香港圖書館就沒有，你如果在那邊大學讀書的話呢，你可以去大學圖書館嘛，你香港回到來就困死的了。好了，你又這幾個月你又讀不到書，又沒有書看，叫做沒有書看，你乾脆考試冇意思嘅，咁呢個成個學習嘅歷程啊，如果講大學嚟講，佢學習歷程咧，其實係中斷咗嘅。好啦，如果按照頭先阿謝興咁講咧，其實咧係應該個方案。呢、這個方案係乜嘢咧？你既然我哋之前咪講台灣經驗話咁威水嘅，點解台灣經驗唔能夠可即係以前嘅嘢，點解唔可以進一步就話喂而家好啦，一路發展啦？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其實呢一個咁嘅病毒。其實是一個過程，一路會有的。既然是這樣的時候，你要面對的，他怎麼開學呢？是不是？即是你看到、疫情，一個疫情改變，然後才可以回學。但是老實說，你沒有一個專家告訴你，疫情會緩和的。 去到幾時沒有人知 道。好了，既然是這樣的時候，我們有個折衷的辦法。譬如好像謝興這樣說，好了，同學想回去的，你就先拿個健康證明。然之去到14日唔夠嘅，28日夠啦，就坐到28日。 我租緊酒店，你哋自己自費。 冇錯啦，我自費做。或者 有個方案俾佢哋。 或者有關機構，包括 有個計劃噶嘛，大佬。 不過 我就想你俾個計劃我啫嘛。 即係學生總會咧，可以，譬如我包間酒店，包個攞，即係包間酒店，你去到就喺度入邊住。咁然之後同啲官員講啦，嗱，佢哋全部喺曬入邊住。自己量體温，自己成好啦。邊個合格嘅？你覺得佢合格嘅，咪出嚟俾翻去翻學咯。即係咁樣有個期望啊嘛。而家無休止喎，其實對於大學嚟講咧，對於學生嚟講唔安心， 曬時間， 曬時間。 唔係同埋有啲學生反應咧，就喂我學費交曬啦，啊咁我咁第一你又當收咗，你會退翻俾我先，係嘛？咁 冇錯， 又冇聲冇氣喎。咁好啦，我今年讀唔到啦，我要延一年啦，咁我咪嘥多咗一期嘅錢咯。 冇錯啦， 你有個計劃，你話俾我聽，今年我全部中止，唔當唔係噶啦，出年再嚟個咁，重新再計過咁，都係個計劃嚟噶嘛。 因為咧，所有嘅大學生咧，出年啊，國際認可嘅咧係四年大學，但係真你噥一聲咧，你整個四年半五年咧。你而家就大家都咩風頭火勢，知道咩事啊？ 你若干年之後大家唔記得咗呢件事 嘅時候，讀咗五年嘅， 我真係五年大學嘅咁樣，係咪啊？喂，而家解釋嘅喎，冇得解釋噶嘛。咁所以變咗咧，呢個對佢嘅前途嚟講其實重要嘅。好啦，而家其實講真，你而家講到呢個情況嘅話，你而家香港嘅亞洲地方已經係開始有一個即係所謂啊，即係靜落嚟嘅呢個趨勢。你做28日，你唔夠嘅一個月。你總是要俾個機會佢去翻到去噶， 有個計劃得噶嘛？ 你唔可以話喂，你嚟揾我啦咁樣樣。 咪咯，有困難你揾我啦。 先揾啊！喂，老實講啊，而家你當日啊，花咁多錢過嚟，即係好誠懇咁邀請香港大學、香港啲後生過去。哇！一遇到有個困難嘅時候，就嗱嗱聲，唔理咁個官方答案。咁呢個 防疫優先， 何以堪啊！真係 絕對啱㗎，你個道德高地係咪先？ 所以咧，即係嗱，都係咁講啦。即係嗱，如果有同學即係覺得係需要向即係台北辦嘅教育單位去反映嘅話咧，可以聯絡我嚇。咁我可以安排大家咧，就同呢啲啲衙門人咧去見個面啊！即係希望多啲人去反映你哋而家嗰個 困境係啦。 咁佢可能接筆 case 多咗。因為你可能封信有聯署，但是他沒什麼壓力的，但如果你人親身去到呢他感覺到那種壓力呢， 有沒有排隊的排隊見的， 他可能香港官員就會向教育部或者向這個陸委會方面去反映，喂，很多人來跟我查詢我，大哥你都真的有一個計劃定下來給這班學生怎樣回去讀書才行。 我仍然覺得 大學只做得不得呢？政治大學 教育部不出聲，你 教育部不出聲， 不行，因為現在是中央政策來的，你一定是要中央，你是一定要中央落旨意的，你大學裏面是做不到事的。所以這個 不反對通知書行不行啊？我不反對。 這個呢就是說譬如防疫中心去落的指令，那教育部、陸委會這些這單位呢大家去配合去協調的，這個並不是學校去做到的， 這關學校事，是教育部你要做樣， 為什麼要 快呢？當然現在統籌這件事就是陳時中， 所以那些衙門那些人呢去反映一下。好啦，喂，我哋讲到呢个为止啦，下一节我哋翻嚟转话题啦。